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Welcome to Zhang Daozhen Teach English Air Lecture Series. 公正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公正和 Scot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欢迎 Welcome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Here we go. 在上个单元中呢，咱们学习了运动锻炼呀，确实对身体是非常的有好处，运动休闲是分不开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咱们就出去走一走。可是上哪儿呢？一会儿就知道了，还是先走进单词典籍。 New words for today. Palace. Palace. Thousand. Thousand. Visit. Visit. Hill. Hill. Hundred. Hundred.Climb, climb. Along, along. Corridor, corridor. Bridge, bridge. Enjoy, enjoy. Scenery, scenery. Place, place. 先来学习一些跟旅游有关的词汇，比如我们去看一些宫殿，这个宫殿呀就可以说 palace, P-A-L-A-C-E, palace, palace, 宫殿的意思。那么在旅游景点呢，有的时候啊人非常非常的多啊，上千人上万人，咱们现在就来学习这个千的说法，千 thousand, T-H-O-USAND, thousand, thousand. 那么我们去这儿参观，去那儿看看，这个参观怎么说呀？ Visit, V-I-S-I-T, visit, visit. Visit 这个词呢，可以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比如说我们去参观一个地方，这时候呢，它是要用作动词，我们可以用 visit,A place, 就是说参观一个地方。当然啦，也可以做拜访某人来讲啊， visit a person 也是可以的。我们不能说参观某人，而是拜访某人。visit 也可以用作名词，说这次的访问非常的成功。这个时候呢，就要用 visit 的名词形式。再来看一看，我们在公园里走一走，转一转，公园里非常的漂亮，有湖水，可能还有小山。那么这个小山怎么说呢？Hill, H-I-L-L, hill, hill. 哎，有的时候啊，爬小山，那么山上呢还有给大家修了一些台阶，可能有的时候啊多到啊上百级台阶，上千级台阶。那么这个百、一百、两百、三百，百应该是 hundred, H-U-N-D-R-E-D, hundred, hundred.一百的意思。到了小山，找到了台阶，我们就要开始爬山了。爬 climb, C-L-I-M-B, climb, climb. 爬了山，从山上下来，我们可以沿着走廊啊，或者是一些长廊啊走一走。那么沿着什么什么走一走，这个沿着怎么说呢？ Along, A-L-O-N-G,Along, along, 长廊走廊 corridor, C-O-R-R-I-D-O-R, corridor, corridor. 再来看一看桥的说法，咱们的这个公园里啊有山有水，有的时候我们要过一座小桥，桥 bridge, B-R-I-D-G-E, bridge. Bridge, 桥。我们说打桥牌的这个桥牌也可以叫 bridge。好啦，风景这么美丽，我们肯定是要好好的欣赏一番了。欣赏，享受， enjoy。E-N-J-O-Y, enjoy. Enjoy. 这个词啊非常的有用，因为呢我们要好好的享受生活，享受我们周围的一切。Enjoy. Enjoy. 好了，那朋友说了，说那个咱们刚才啊讲了这么多了啊，你还没告诉我们这个风景怎么说呢？如果我想说公园里面的风景非常的漂亮，应该怎么说呢？风景， scenery.S-C-E-N-E-R-Y, scenery, scenery, 风景的意思。最后呢，我们再来学一个词，地方。比如说啊，这个地方非常的好玩，地方怎么说呢？ Place, P-L-A-C-E, place, place。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单词。可能从我们学过的单词啊，大家也已经知道了，我们是要去公园来走一走。 Text Ken Cohen. The Summer Palace. This is the Summer Palace. It's a beautiful park in Beijing. Every day, thousands of people visit the park. There are trees and flowers in the parkThere are also a lot of fine buildings in it. There is a hill and there is a lake. It is a very big park. Now there are hundreds of people in it. Some are climbing the hill. Some are boating on the lake. Others are walking along the long corridor. There is a small bridge. Some people are walking on it. These few people are standing by the lake.They are enjoying the beautiful scenery. In the park, people can have a good rest. 我们要去的是哪个公园呢？ The Summer Palace. Summer, 我们以前学过了，是夏天的意思。那么 Summer Palace 是什么意思呢？ Palace, 宫殿。夏天的宫殿，那是哪儿啊？是北京的一个著名的景点。您能猜到是什么吗？对了，是颐和园。The Summer Palace. This is the Summer Palace. It's a beautiful park in Beijing. 这就是颐和园，它是北京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坐落在北京。It's a beautiful park in Beijing.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在说颐和园的时候，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定冠词 the， 也就是 The Summer Palace。而且呢，因为 The Summer Palace 是做一个公园的名字来讲，所以呢 Summer 的 S 要大写， Palace 的 P 也要大写， The Summer Palace。 好了，是不是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到我们的颐和园来参观呢？ Every day, thousands of people visit the park. 哦，原来真的如此，每天呀都有上千的人来公园参观。那么咱们说上千的人，成千上万的人要怎么说呢？ Thousands of people， 在这儿啊，我们把这个 thousand 后面呢加一个 s 来表示数千，也就是好几个千啊。Thousands， 然后呢加上 of， thousands of people 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我们课文中说 Every day thousands of people visit the park，那么每天都有上千的人来参观公园。 Visit the park， 我们已经说过了， Visit 是可以做动词来讲，那么它的后面呢可以加名词， Visit the park， 参观公园。再来看一看颐和园里都有什么呢？ There are trees and flowers in the park， 有花还有树。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fine buildings in it，同时啊，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漂亮的建筑。There are also a lot of fine buildings in it. Fine, 精致的、精巧的、漂亮的。Fine buildings, 那么也就是说非常精巧的建筑。A lot of 又是什么意思呢？请朋友们注意，这是一个词组，这三个词放在一起， a lot of 放在一起呢，意思是很多很多的意思。 在 a lot of 后面呢，我们可以加名词的复数形式，也可以加不可数名词，比如说 a lot of water 好多水。那么在我们课文中呢，是加的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也就是 a lot of fine buildings。 那么这些人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Some are climbing the hill， 有的人呀在爬山， climb the hill， 爬山的意思。 Some are boating on the lake， 有的人呢在划船， boating are boating， 那么在这儿呢指的是有一些人呀正在划船啊，在湖水里划船，我们用的是 on the lake。 Some are boating on the lake。 其他人呢？ Others are walking along the long corridor。 其他人呀，在沿着长廊散步。 Walk along 是沿着什么什么走的意思。 Walk along， walk 我们已经学过了，是走路的意思。 Walk along沿着哪儿走呢？ The long corridor， 大家都知道颐和园里面呢有长廊，在这里呢我们把 long 的 L 大写，把 corridor 的开头字母 C 大写，也就是用来表示一个地名啊，或者是一个专有名词， The long corridor， 长廊。 This is a small bridge， 看这儿，这儿有一座小桥。 Some people are walking on it， 那么有的人呢正在桥上走着。These few people are standing by the lake. 这儿还有几个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They are standing by the lake. 他们呀站在湖水的边上。请大家注意，站在湖边上，我们可以用 stand by the lake. By 在这里呢是在什么什么边上的意思。Stand by the lake. 他们在做什么呢？ They are enjoying the beautiful scenery. 他们正在欣赏美丽的景色。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表达法。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Scenery, 景色。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正在享受或者是欣赏这些美丽的景色。In the park, people can have a good rest. 那么在公园里面呢，人们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Have a good rest.这是一个有用的表达法，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Have a good rest。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那么在周日呢人们通常要去公园走一走看一看，在今天的这个周日，人们在公园里都在干什么呢？还是先来学一点新的生词吧。 New words for todaySun, sun, shine, shine, neither, neither, neither, neither, two, two, nor, nor, slowly, slowly,Bench, bench, grass, grass, carry, carry, model, model, sail, sail, like, like. 当然在我们出游的时候呢，希望阳光灿烂，希望天气非常的好。太阳就是 sun， S-U-N， sun， sun， 太阳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说太阳普照，阳光灿烂，那么这个照耀啊就要说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好了，再来看一看这个人们都在做什么。可能有一些老人呀在公园里在慢走，那么慢慢的缓慢的用英文说就是 slowly， slowly， S-L-O-W-L-Y， slowly， slowly。 那么有一些人呢则是坐在长凳上，我们说的公园的这种长凳啊要叫 bench， B-E-N-C-H, bench, bench. 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坐在草地边上，在欣赏美丽的草坪。那么草地或者是草都可以叫 grass, G-R-A-S-S, grass, grass.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拿着风筝或者是拿着模型飞机的这些小朋友们跑来跑去，拿着 carry, C-A-R-R-Y, carry, carry. 那么我们说模型飞机模型的这个小船的模型，模型怎么说呢？ Model, M-O-D-E-L, model, model.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小的模型船呀放在湖水里面，哎，让它在湖水里行驶航行，航行 sail, S-A-I-L, sail, sail。 好，再来看一看说什么什么像什么什么的说法。比如说这条小船呀，模型的小船呀，还真的是像一艘真的船呢。那么这个像就是 likeL-I-K-E, like, like. 接下来再来学另外三个词，一个是既不怎么怎么样，也不怎么怎么样。既不，首先我们可以说 neither, N-E-I-T-H-E-R, neither, neither, I 的音啊， neither. 美音发音可以是 neither,Neither, 这是既不怎么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还要说也不怎么怎么样，这个也不就可以说 nor, N-O-R, nor, nor, 连起来呢就是 neither 什么什么什么 nor 什么什么什么，哎，既不怎么怎么着，也不怎么怎么样。最后再来看另外一个词，说哎呀天气太热了，这个太该怎么说呢？Too, T-O-O, too, too. 好了，单词就学到这儿，现在咱们就去公园里走一走。 Text Ken Cohen. Sunday in the park. It's Sunday. The weather is beautiful. The sun is shining. It's neither too hot nor too cold.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in the park.They are having a good time here. Some people are walking slowly around the lake. Others are sitting on the benches and enjoying the scenery. Many families are having picnics. A lot of children are playing games on the grass. What's this young man doing? He is doing some exercises. What's the girl carrying in her hands? She is carrying a model boat.Many children are sailing model boats on the lake here. Sunday in the park, 也就是公园里的星期日。It's Sunday, 今天是星期天。The weather is beautiful, 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大家注意啊，我们可以说 the weather is fine, 可以用 fine 这个字说天气好，也可以用 beautiful 来修饰，也就是啊，天气晴朗啊，或者是天气非常的舒服啊，天气非常的美丽啊，天气非常的好啊。The weather is beautiful. The sun is shining, 太阳在照耀着。Shine,我们今天学过的词啊 is shining, 阳光呢在照耀着。It's neither too hot nor too cold, 记得吗？这是我们刚刚学过的这个生词啊， neither nor, 或者是用美音念呢就是 neither nor, 什么意思来着？哎，应该是既不怎么怎么样，也不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这句话呢说的是 It's neither too hot nor too cold,意思就是既不太热也不太冷，非常好的一个表达法，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It's neither too hot nor too cold. 那么我们用 neither nor 再来练两个句子，比如说这个东西啊，既不太大也不太小。 It's neither 什么？ It's neither too big nor too small.或者是说呢，我们这本书既不是英文也不是中文，它是法文的。The book is neither in English. In English, 用中文写的或者是用英文写的啊。The book is neither in English nor in Chinese. It's in French. 既不是用英文写的，也不是用中文写的，是用法文写的。嗯，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句型 neither nor， 既不太热也不太冷，就是 neither too hot nor too cold。 因此天气好，公园里的人呢也就是非常非常的多了。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in the park。 在前面呢我们学过 a lot of，用来呢哎，表示很多的意思。在这儿呢我们稍微变了一下，又有一个新的说法叫 lots of， 也就是在 lot 后面呀加上 s， 然后呢再加上 of， lots of， 这个后面呢一定要加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in the park， 这些人在公园里做什么呢？ They are having a good time here， 那么他们呢在这玩得非常开心。请朋友们注意这个表达法， have a good time 就是玩得开心的意思。 They are having a good time here。 Some people are walking slowly around the lake， 有一些人呢正在沿着湖慢走。 Walk slowly around the lake。那么在这课里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词组需要大家来记，那么学会了词组呢，大家在表达自己的时候呢也就容易多了。那么我们第一个这个需要大家记的是 walk slowly around the lake， 沿着湖慢慢走。大家可以试着做出这个动作啊，咱们一边学呢一边做动作， walk slowly around the lake。 其他人呢，Others are sitting on the benches and enjoying the scenery. 其他人呢 are sitting on the benches. Bench, 我们新学的公园的长椅叫 bench. Sit on the bench, 他们呢坐在长椅上 and enjoying the scenery, 并且呢正在欣赏美丽的景色。Enjoy the scenery, 欣赏景色的意思。Many families are having picnics.还有很多家庭啊正在吃野餐， picnic 野餐。吃野餐呢 have picnic， have picnic。 Many families are having picnics。 孩子们在做什么呢？ A lot of children are playing games on the grass。 很多孩子啊都正在草地上玩游戏，玩游戏， play games， play games。What's this young man doing? 那么这个年轻人他正在做什么呢？ He's doing some exercises.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说法， Do some exercises 就是正在锻炼的意思。 He is doing some exercises. He is doing some exercises. 接下来，What's the girl carrying in her hands? 那么这个女孩她手里拿着是什么东西呢？ What's the girl carrying? Carry 是携带拿着的意思啊。What's the girl carrying in her hands? In her hands 在她的手里。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在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呢？ She's carrying a model boat. 原来啊她手里拿着一个小船的模型。She's carrying a model boat. Many children like sailing model boats on the lake here. 那么很多孩子呢，他们都喜欢哎，在这个湖水里面呀，来玩他们的这些遥控船。在这里呢，我们又见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like 喜欢，后面呢加上 doing something， 就是说喜欢做什么什么事儿的意思。课文里用的是 like sailing model boats。喜欢玩航船模型，比如我们要说他非常喜欢游泳呢，就可以是 She likes swimming， 很好， She likes swimming。 那么如果要说喜欢打羽毛球应该怎么说？ Like playing badminton， Like playing badminton。 Like 后面加动词加 ing 形式，也听Badminton, like playing badminton. Like 后面加动词加 ing 形式， 也就是 like 后面加动词的 ing 形式。那么要说我不喜欢打羽毛球呢，就应该是 I don't like playing badminton. I don't like playing badminton.我们课文中所说的是 Many children like sailing model boats on the lake here.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间了。So, goodbye from Julia. And it's goodbye from Scotty in Beijing. Wow!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了解冬季残奥会的历史。2010年温哥华冬季残奥会于2010年3月12日至21日在温哥华和惠斯勒两地的赛场举行，运动员们参加了高山滑雪、冬季两项、越野滑雪、雪橇、冰球和轮椅冰壶五大项的64枚金牌的竞争。在2006年6月7日，爱德华王子作为皇室成员和英国残奥会的赞助人，在温哥华市政府厅外升起了残奥会的旗帜。Brian McKeever 是加拿大的一位越野滑雪选手，他很特别，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既参加残奥会又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The 2010 Winter Paralympics were held in Vancouver and Whistler of Canada from March the 12th to 21st in 2010. On June the 7th of 2006, Prince Edward, as a member of the Canadian royal family and patron of the British Paralympic Association, raised the flag of the Paralympic Games outside Vancouver City Hall. Brian McKeever of Canada became the first athlete...to be named in the Winter Paralympics and Winter Olympics team in the same year, although he didn't compete in the Olympic Games. At the Paralympics, he competed in cross-country skiing and biathlon.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今天的词汇是 patron, P-A-T-R-O-N, patron. Patron 的意思是赞助人。在我们刚才的介绍中提到，爱德华王子作为皇室成员和英国残奥会的赞助人，在温哥华市政厅外升起了残奥会的旗帜。P-A-T-R-O-N, patron, 赞助人。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